欢迎大家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张恩泽，第十八集。一顿饭一直吃到了九点，快散伙时，何秀义想要再盛一碗汤，抬起头来却发现周玲正在挑豌豆吃，于是只得等一等，没有伸手去拨转圆盘。 想喝汤？我帮你盛吧。 汤锅离左然不远，左然的胳膊长，可以够得到。说完，左然便拿起了何秀义的汤碗，舀了半碗。舀的时候呢，居然还很注意各种食材在汤碗中所占据的比例。放下汤勺，左然将修长的胳膊收了回去，将碗放在嘴边轻轻吹了一下，又递给了何秀义，公事公办的道： 刚上的，别烫着。 因为汤的味道不错，一锅不够，制片主任便又加了一担。见左然这样做，何秀义的脸微微的发红了。何秀义总觉得左然刚才的那个动作有点色情，大概是错觉吧。何秀义连忙的接过汤，手指却不能避免的碰到了左然的。有些不安的何秀义端起了汤碗，用喝汤吃菜来掩饰他的尴尬。没想，一个肉圆子刚被夹起来，便扑通一声又跌回到了汤碗里，还把汤溅出来。何秀义脸上都被弄上了几滴。何秀义拿起了餐巾纸，将脸上和衣服上的汤擦掉了。一旁的左然斜看了他一眼，用依然凉凉的调子道： 头发上面也有 啊？哪里啊？何秀义将一张新的餐巾纸递给了左然，左然却没有接，而是直接伸手到了何秀义左侧刘海位置，捏了几根头发，轻轻地抹了一把。 这里有一滴。 手指就在皮肤旁边，空气仿佛都变热了。擦了一下手指，左然不再理何秀义，而是看向了正在讲话的李导。左然用方才帮何秀义抹干头发的手掌撑着下巴，好像全不在意刚刚发生过的小插曲。何秀义甩了甩头发，将奇怪的触感抖了。因为太过劳累了，何秀义一夜都没有做梦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何秀义再次提前40分钟赶到了片场。何秀义很珍惜这一周的排练时间，将人物理解透彻，将情绪酝酿到位，将台词背得烂熟于心，将走位牢记于心。正式开拍之后，绝不能拖后腿的。排练不会如同正式拍摄场一般一场一场的来，导演通常会将很多场串在一起，哪怕背景不同也会一起排练。比如一个人在餐厅干了些事情，而后迈步走到了卧室，又在卧室干了些事情，其实应当至少是两场戏，但排练时几乎一定是一起的，这样可以节约时间成本。李朝隐说，这一周的排练不会只练宋家大屋当中发生的事，而是全部。有时他需要把宋家大屋里里外外当成其他场景，到那时他会用黄胶带贴出场地边界，并将一些桌椅放在里面伪装布景。马上要开始运用肢体语言了，何秀义觉得稍微有一点紧张。李朝隐 对肢体语言要求很高。就在昨天他还说， 台词不是你的盔甲，很多演员认为台词会保护他们，这是不思进取的想法。的确，只要有台词的存在，电影观众一定能看得懂，但是你要思考，他们为什么要观看你的表演而不是读剧本，你能传递什么剧本之外的东西。 李朝隐甚至是十分极端地说道， 有声电影艺术全面拖慢了演技、摄影、灯光的发展。 现在还有一小段时间，我再把台词背一遍吧。 走到沈家大屋的落地窗前，将目光放在远处地平线，头脑放空，张开嘴唇，开始小声地念叨电影中的台词，希望借此加深记忆，让他在排练中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己的肢体动作上。何修一直看了几天剧本，远做不到倒背如流，然而如果排练时连台词都有困难，肢体动作一定会惨不忍睹的。何修义一直站在床前背台词，浑然不觉时间已经过了许久。 郎君，郎君 卡壳了。这一段戏是两人第一次激情戏过去后，沈岩给还没有念过书的宋智讲述中西方各种对丈夫的称呼，从起源到发展，还逼着宋智一个个的念，算是调情。郎君下面是什么词来着，何秀仪忘记了。何秀仪不想看剧本，努力地回忆着， 郎君 忽然何秀仪看见一只指节分明的手从那背后伸过来，撑着明亮的玻璃窗，与此同时一个低沉性感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，还带着呼吸的热气。 爷爷郎君了，郎君叫你去排练了。 那何秀义惊觉，左然在离他极近的地方。何秀义连忙转头看，左然还是面无表情，垂着眸看着他，仿佛真的只是叫他去排练的。半晌之后，左然又开口了， 行了，时间到了，没什么事的话立即过来准备。 说完一转身离开了。接着排练开始，左然和何秀义的第一遍排练永远都是机械走位。何秀义觉得这部有一点像一场芭蕾舞演出最初的准备阶段，看起来震慑人心的表现也是从枯燥的记忆开始的，直到第二遍才会加上表演元素。李朝隐并不是个控制欲非常强的导演，他会询问左然和何秀义走位是否舒服，并给予两人自行调整的权利，灯光师、摄影师也会配合修改原定方案。一周的排练时间其实很紧张，在不知不觉中日历便翻到了正式开拍的日子。22场，地点沈家大屋。这是宋智第一次进沈岩的家，他们二人关系已经十分暧昧，沈岩便邀请宋智到家中做客。何秀义当裸贴的第一天，拍摄的那场穿浴袍的戏便会穿插在这段剧情当中。其实沈家大屋原来并不是第一个拍摄地，在沈家大屋前还有几个外景，因为天气等不可控因素，导演通常会先拍摄外景，这样时间比较充裕，不至于最后再焦头烂额地赶工期了。然而这次情况比较特殊，沈家大屋场地已经租了，却临时出了个换角色的事情，走了再来反而麻烦了。 不如重新制定工作计划，首先拍摄沈家大屋中的戏份。何修义站在灯光下，用力深呼吸了几次。 怎么了？ 有些不安。 还没等他讲完，成绩板便响了，何修义连忙进入表演的状态。 沈先生，这就是您居住的地方。 嗯。 作为沈岩，带着宋智参观沈家大屋，不断地介绍沈岩成长的轨迹。拍摄了一会儿，何修义发现自己并未被左然秒成渣，心里感到高兴，堵在胸膛的几块石头终于落了下去。此前何修义很担心自己与左然属于迥然不同的两个世界，自己会像一根小刺一样扎在家族这戏上，如今对起戏来觉得倒也还好，一直沉甸甸地压在心上的不安终于被他抖落了。 停，左然，你收着干什么？表演不错，可我清楚你能再好无数倍。 修义有些不安。 猜到了是怎么回事，目的已经达到了，修义自然了许多。 嗯。 以后不要自作主张，我不会让你演过火的。你只需要演绎角色，控制现场是导演的事儿，永远不要影响对手戏的演员。 抱歉。 原来左然是在故意收着演技，他真的是非常照顾自己对手戏的演员，敬业，没有架子。 何修义对左然越来越敬佩了。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张恩泽，童音，感谢您的收听。